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展昭破案无数，如何猜不出小翠是在撒谎？心中既是失望又是苦涩，却又不忍去责小翠，顿了一顿方才柔声道： 小翠，我们回去吧。 嗯，就是这边，就是往这边走。 展昭未及开口，就听身后有女子哼了一声道： 哼，这位仁兄，你若是问路，最好去找旁人，莫要像我一样让这个丫头乱指一切，平白走了多少冤枉路。 展昭只觉脑中轰的一声，刹那间一片空白，耳膜处震响不歇，有如千峰扰攘，但想扭过头来，脖梗却似僵住了般，半分动弹不得。似乎有那么片刻，心跳都被一针一格无限放缓了去，整个人似是沉在水中，透过漾着温柔纹络的碧水，看长空如洗，天与地之间鸿蒙出辟般安静，止于泛着暖意的日光在水的那一边粼粼跃动。小翠似是发觉展昭有意，很是不解地抬起头来，担心道： 大哥哥，你怎么了？ 别管别人怎么了，小丫头，你给我指的什么路啊？存心讨打是不是？ 端木翠走近几步，故意沉下了脸，俯身作势去点小翠的额头。小翠登时便慌了，躲闪着避到展昭身后，把脸埋在展昭的后襟之间，额顷小心翼翼探出头来，未料正对上端木翠摇怒瞪他的目光，忙不迭地又缩了回去。端木翠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这才仰头去看展昭，心头蓦的一悸，人还是昨夜见到的那人，面上蒙着药巾，周身装束与昨日无二致，可是自他眼中透出那般熟悉的和煦暖意与亲厚之色，这世上绝不做第二人想。端木姑娘若再认不出，真的可以一头去撞南墙了。不对，南墙都为他羞得慌，轰一声自塌，还想板着脸说两句，眼眉唇角却都止不住笑意。 是展昭吗？ 说话间伸手去摘他蒙面的药巾，手到中途却又止住，向展昭道： 先说好了，若不是你可糟糕了，我非打的你是。 展昭只觉眶中微热，轻声笑道： 端木姑娘，未免太霸道了些。 端木翠抿嘴一笑，便去摘展昭的药巾，未想竟拉之不脱，咦了一声，又将另一只手伸过去，两手一并绕到后面去解药巾结扣，忍不住抱怨道： 系得这么紧，也不怕拿不下啊？ 话未说完，只觉腰间一紧，已被展昭拥入怀中。 展昭， 一下就好，端木。 端木翠微怔，迎面而来久违而熟悉的气息，竟让他有片刻的恍惚。展昭的怀抱很温暖，透着让人安心的力度，可是端木翠还是自其中捕捉到了一丝浅淡而又惆怅的忧伤。展昭，他很难过吗？我在瀛州这十多天发生过什么事？下意识的伸手拥住展昭，似乎这样可以稍带给他些慰藉和鼓舞的力量。低头时无意间看到一旁的小翠，眼睛睁得滚圆，嘴巴张得老大，可以塞进一个苹果。 你还是别看了吧。 端木翠嫣然一笑，于是小翠眼前的图景突然变了。她看见自己置身于百花环绕之中，头上插满了花，穿着绣满了花的衣裳，衣服上坠了无数颗带花的圆溜溜的珍珠，手中还捧着一大束采摘的野花，真美呀。小翠心想， 人间最美的图景也不过于此了吧。说起来，人的想法的确是很奇怪的。明明是公孙策起了头，撺掇着展昭去找端木翠，可展昭当真把端木翠带回来了，公孙策反傻眼了。这不是一般的傻眼，因此上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你不是易容的吧？”问的也挺合理的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年开封府上下不是被个假包公折腾得鸡飞狗跳吗？就不兴哪个歹人灵光一闪，易容成端木翠。哦，公孙先生真是一如既往的慧眼如炬啊！我不但是易容的，我还是男的易容的。先生看出来没？ 没。 公孙策也不知是绕晕了，还是老实过头了。展昭忍笑忍得很辛苦。 这可不行啊，身为开封府的主簿，死活不变，男女不分，月俸何该减半才是。 端木姑娘，哎，不带这么玩的，这么久不见，一见面就扣人一半工资，公孙先生挣点银子容易吗？展昭终于破功笑出声来，这一笑把公孙策笑清醒了，狠狠瞪了一眼展昭，后者难言，再欲狠狠瞪一眼端木翠， 算了，这丫头一贯劣迹斑斑，还是不要同她计较了。 当年六指一案收妖，开封府校尉齐出动，独独把她撵回房睡觉。当时端木翠怎么说来着？ 公孙先生，我不想救回了一个，又吓没了一个。 还有去晋阳收妖时，她怎么说的来着？ 哎呦，总是你们皇帝的爹不好， 连皇帝的面子都不卖，你们还能指望他啥子用？思绪起伏，面上随着变换古怪神情。展昭好整以暇地抱着剑立于一旁，满脸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权衡再三，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原计划杀往端木翠的一记眼刀，换作了温柔眼波之下深深潜藏的一把无奈心酸思虑再三不敢出鞘的钝刀，简称温柔一刀。原本是想好好叙叙旧的，可是时近正午，到去客楼来取药的人渐多，加上不时有上门央求公孙策一步出诊的，竟是不得空暇。当然展昭和端木翠也没闲着，僧多粥少，汤药供不应求，推搡争抢在所难免，展昭少不得出面维护秩序，端木翠原本在旁帮衬，不多时灶房缺人手，管灶的婆子火烧火燎的出来寻人帮忙，四下一望，可巧端木翠离得最近，看着又最闲，二话不说上前拽住就往灶房拉，只把公孙策看得心惊肉跳，生怕端木翠一个不高兴把那婆子甩手扔过房梁去。好在端木翠倒没恼，乖乖灶下烧火去了。直忙到日头西坠，聚客楼内外方才歇落下去，只剩了寥寥三两人，帮李掌柜将条桌搬进楼中。其间有个年轻后生叫何三桂，展昭日间维护秩序时多赖他帮忙，对他印象颇好，见他搬得吃力便欲过去搭把手，忽听得身后有女子脆声道：“ 贵哥。” 回头看时，是个庄户人家打扮的年轻姑娘，眉目颇为清秀，手臂上挎了个竹篮，上头虽遮了块盖布，但仍袅袅透出喷香热气来，便知是给何三桂送饭来的。果然何三桂忙将条桌放下，掩不住满脸笑意，将两手就着衣襟擦了又擦，迎上道：“ 说好了，这边一晚就过去了，还劳妹子跑一趟。” 那姑娘低头咬唇一笑，伸手将盖布揭开，递了个刚蒸的馍饼给他：“ 累坏了吧，贵哥，吃馍饼。” 何三桂嘴上应着，手上却不动，只顾看着那姑娘憨笑。那姑娘嘴巴一撅：“ 你要是不要。” 何三桂一惊，强眼似的接过来，似是生怕被人夺了去。那姑娘扑哧笑出声来，嗔道：“ 傻样， 说话间，两人便往边上去。经过展昭身侧时，何三桂恭敬道：“ 展公子。” 展昭点头微笑。那姑娘见展昭形容不俗，一身气度端得出众，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又同何三桂低语着去了。展昭目送二人走远，心头渐生出种种暖意来，因想着 这世上之人若尽数如他们般祥和喜乐，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该多好啊。 正出神间，就听得有人在旁边故意咳嗽了两声。 哼，展昭，莫再看了，再看眼珠子就掉出来了。 展昭不觉露出笑意来，转头看时，端木翠手中正捧了个茶碗，脸上绷得严肃，眼底却掩不住促狭之意。 累坏了吧，昭哥，喝口。哎呦， 茶字尚未脱口，已然忍不住哎呦一声笑弯了腰，手上托不住，一盏茶尽数洒在展昭前襟下摆之上。 喜欢流水去流沙，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